以副议长车厢保为团长的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5月1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手鞠躬致敬。祝贺团是这天乘列车到达平壤的。